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坐。上一次讲到阿难呢，是听法讲见见之事，见非又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更加不明白，所以请法呢开示他的慧眼，因此法呢是准许为他说这个大陀罗尼，为了呢是令到阿难开悟，同埋亦令我哋末法时代众生咧系得菩提果，所以法咧个根子咧就是、开示呢一个见性吓、用呢个两种网啊，进退合明，显示呢个见性增见同埋妄见有咩分别？咁啱啱讲到咧法。是说阿难虽然是多闻，对于这个微默共照呢心犹未了、因此呢就叫他呢俾心机听啦。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根，由而颠倒，分别结妄，当次发生，当次轮转，云何而见？一者众生别业妄见，二者众生同分妄见。我们知道阿难呢由这个任失归离、一直就请法开示这个菩提心，即是得这个菩提的最初方便。那法呢就海佢是有大法顶首令阎王具足文行十方以内一门超出妙中阎路、自从这次许可之后呢，每一次开示呢都是开示这个大法顶的理体。假使真是上根利智的人呢，能够明白知法的空性呢，就可以成就这个空共。能够明白知法相妄而性增，性虽然是增，仍旧有这个相妄，有假名假相在度，这个呢就可以成就这个假共。如果能够明白知法为心所缘，离心之外呢是无法，离法之外是无心、一切是为心的，这样去观空观有而不自于空有的话呢，就成就这个中共了。咁我哋知道七次破妄就係显示呢呢个妙趣奢摩多空共，七次问答力言呢係显示呢个三摩菩提假共，七次驱飞呢係即係空，七次问答力言呢即係有，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就係开示呢个妙禅罗中共，这个是七分破妄，是显示这个三共。有十分显见之中呢，离一切相，就是显空而来众。即一切法呢，是显不空而来众。就显这个，即是显这个三摩菩提假共。离即，离同埋即是不二的。就是显这空不空而类状，为开示这个禅罗的中共的根本。但是阿难到现在呢仍旧是未开悟、因此法呢就说他，你虽然强记邓益多闻这三妙共呢心又未了，现在呢是俾心机听了，就是戒他听、唔当为以分别开示呢，就是许说 亦令将来知嚟有留者获菩提果，就是显呢个益。为乜嘢要讲呢？咁就是因为要令到大众都开悟。咁啊，讲乜嘢呢？咁就讲呢个毕业同埋呢个同分，两种呢都系属于妄见。嗱，呢个同分妄见同埋刚才我哋读嗰段经文呢，就系话云何而见？一者众生毕业妄见，二者众生同分妄见。乜嘢叫做毕业妄见？咩叫做同分妄见呢？咁嗱，个别嘅睇法唔同，个别嘅执着唔同，呢、这个就系毕业啊。每个人嘅分别唔同，所作嘅业唔同，系毕业。大家同时咁个见解，同时咁个睇法，一个叫做同分。但无论同分也好，毕业也好，都系妄见。点解系妄呢？咁因为咧，在我哋大家睇到系咁样，但系在法菩萨睇到唔系咁样，众生嘅执着系咁样吓。咁所以咧，我认为咧，嗱，由我哋最初一念妄动开始咧，我哋嘅本觉理系咪同噶？同噶。但是我哋一念不过妄动之后产生呢个能见分、所见分咧，你嘅执着同埋佢执着唔同啦。哦，咁所以咧，若当我哋由呢个一念妄动啊，转呢个本有嘅智光为见分嘅时候咧，呢、这个见分喷现于呢个相分啊，能所对待嘅时候，呢、这、一个就系一念不过生三世。当呢个一念不过生三世嘅时候咧，就起智分别咧，呢、这个就系第七识。执呢个见分为自我，系智相，继续不断咁样执落去咧，叫做相作相啊。然后咧，妄生呢个取舍咧，就执取相，呢、这个就系由呢个第七识呢、这个我执驱生我执，就产生呢个驱生法执啊，就是、第七识噶啦。第八识由呢个见分同埋相分咧，系第八识嘅我法而执。而家咧呢个咧系第七起智分别咧，就是、第七识嘅我法而执啦。咁再因为分别人我是非咁样咧，物我对立咧，就界哦呢、这个系乜嘢？呢、这个系乜嘢？俾个名称俾佢，呢、这个叫做界名自相。界名自相一系啊，我中意呢个嘢，咁我就贪啦；我唔中意呢个嘢啦，咁我就唔中意啊，嗔恨心啦。咁嘅时候咧，就由贪而去做呢个爱嘅业，由呢个嗔去做呢个恶嘅业，咁咧呢个业就唔同啦。哦，你嘅业同埋佢嘅业唔同，你嘅喜爱同埋佢嘅喜爱唔同，咁啊你嘅嗔恨同埋佢嘅嗔恨唔同，咁样咧所作嘅业力唔同啊，牵引出呢个生命咧轮回生死亦唔同啦。这个就是起业相，业是苦相，这个呢就是个别不同的，叫做别业妄见。咁、哦、呢众生起作业虽然是不同啊，但是感到这个啊，这里呢度咧就系解释呢个别业妄见咧，就系、是、依部正部，你嘅同我嘅系唔同啊。你的衣布、你的身体、你的正布、你的样、你的腹部、你的感受、你的思想、你的智力，通通是与我不同的，这个就是别业咯。还有你拥有的财产，还有你拥有的物质跟我不同的，这个就是别业。再说呢，就是佛经里面说呢，人呢见到水呢是可以喝的，天人见咗水咧，就等于呢个琉璃宝地吓。但系响呢个轨道啊，恶鬼睇到水系点啊？系变成猛火。天人见到水咧系宝地，像《法蝎二经》里边话，有人见到炎罗热城 是瓦砾，有人见到呢是七宝所成，有人呢是见到呢是花状世界，有人见到呢是佛的不思议境界。这些通通是别业，每个人的业力不同，所见的不同，叫做别业。什么叫做同分呢？因为由这个第七识呢执着这个我，咁於是呢就认为呢个身心世界系真嘅，起意分别，咁啊认为内就有我呢个身心，外就有呢个世界。咁呢一种諗法系乜嘢呢？通通系颠倒分别。但虽然系颠倒分别啊，但我哋认为系真嘅，於是呢就攀缘啦、取舍啦，等于话呢个社区好唔好，呢个社会嘅福利好唔好，咁我哋同时呢要把握呢个现实，改造呢个现实，创造呢个现实，呢啲都係共同嘅操作。共同嘅操作呢达到共识，大家共同去享受，呢种叫做同分忘见。组织社会，组织呢个世界，改善任何样嘢，都系属于同业忘见。咁啊，再讲佛经嚟讲咩叫做同业妄见呢？咁就譬如话我哋众生呢係见到自己有自己嘅正报依报，他人有他人嘅正报依报，异性呢同见呢个真谛理，异性圣人呢无论佢係阿罗，无论佢係舍利弗也好，係须菩提也好，佢所见嘅都系真谛理，唔系见到俗谛理，係同分妄见。菩萨所见的呢是俗谛离，是有众生可度，有烦恼可断，有佛道可证，通通都是同分妄见。咁而家大家明白呢个乜嘢叫做同分妄见，乜嘢叫做别业妄见啦，系咪啊？明白咗呢个基础咧，然后法咧就尽同离别，尽别离同，呢度咧相当复杂嘅吓。咁嗱，而家讲呢个妄见，点解叫做妄见？同业同埋别业，大家知道啦。点解叫做妄见吓？嗱，三界嘅众生咧，叫做苦恼嘅众生吓。三界苦恼众生咧，唔明白依他起性嘅见相而犯咧，系虚妄不实嘅。所以就响呢个本觉真心嘅地方呢，就发生呢个见思颠倒妄见，所以就作呢个有漏善恶嘅不动业。当呢个业呢就弄整于呢同居土呢、这个世间，受呢个焚电生死苦。咁出世二乘圣人又点啊？出世二乘圣人叫做自利众生，所以我问你，众生有几多种？你都可以话有苦恼众生，有自利众生，有大道心众生，又可以有分开三种啦。咁嗱，出世圣人叫做自利众生，佢唔明白呢个为心所现啊，所以咧呢、这个见相而犯咧。是不是实有的，他呢就在这个本觉真心的次呢就发生这个尘沙颠倒烦恼了。发生这个尘沙颠倒的妄见呢，就作这个无漏业，就当这个无漏业呢弄整于方便土的世间，受这个变业生死。菩萨呢叫做大道心众生，大道真心众生不了呢个见相而犯，为心所现呢，就当响呢个本觉真心嘅次，就发生呢个无明颠倒烦恼，呢个系妄见嚟噶。所以作业有漏，业无漏嘅业，或者做呢个非有漏、非无漏嘅业，就当呢个业呢弄整于十部土世间，受呢、这个。未世变业生死，十方之法又怎样啊？十方之法呢明白这个一切为心所现，所以见相而犯呢都是为心的，是 冇呢个能见嘅我，亦冇所见嘅相啊，呢啲能所都系虚妄不实嘅，因此就唔起分别咯。因为唔分别咧，就唔会起呢个贪嗔痴嘅烦恼惑，就唔会作呢个种种嘅善不善嘅业，因此咧就不当业受呢个轮回三土世间嘅报。咁呢一个时候就系咩啊？就系上直光土。呢个上直光土咧系意义不动嘅。呢个意义不动就系守灵验王大敌。所以嗱，而家本嚟呢个经文嘅组织系好好嘅。最初开始就介绍我哋一切为心，记得嘛？一切为心，点样为心法呢？就悔梅为空，空悔暗中，结暗成色，色就妄想，系嘛？咁一路一路一路就有呢个世界众生啦。有呢个世界众生之后咧，咁就有种种执着啦，就有作业就流转啦。咁而家咧，如果你明白呢个一切系为心嘅话，就唔会受呢个生死嘅痛苦啊。所以一切咧都系不明，不明即系迷。咁而家咧法咧就会再进一步咧，用这个痛业妄见同埋别业妄见讲明这个一切为心啊。咁咪但系啊，点样去讲得明呢？咁法呢就以个比例啊，比例嚟讲这个别业妄见同埋这个同分妄见，云何名为别业妄见？阿难而世更人莫有赤醒，夜见灯光别有幻影，五色重叠。啊，这个是一个比喻，先解释这个别业妄见，然后呢又另外个譬如呢是解释这个同分妄见。莫有赤醒哦，这个赤醒呢就是医学的名词来讲呢是什么，我真是不知道。不过呢就是眼睛有毛病就是了。哦，眼睛有毛病的人呢，咁他夜晚看见这个灯光呢，灯光的前后左右咧有啲五颜六色嘅嘢，系有时我睇眼，医生都问我：，系你睇个灯光啊，有冇红色噶？咁可能呢啲咧就显然个眼睛有毛病啦。哦，咁我唔知道有冇人有眼睛有冇毛病睇过呢个灯光有幻影吓。就法咧就话有眼睛有毛病嘅人咧，睇见灯光咧就有五颜六色嘅幻影，重重叠叠咁样。咁佢呢个而家就讲呢个幻影啦，所见呢个五颜六色嘅幻影啊，究竟系真嘅系假嘅？系个灯有咧，亦系见有咧？而家响呢度讲吓，有好多人咧就觉得话：哎呀，呢部经咁琐碎嘅，讲呢啲嘢做乜啊？咁啊，法咧就觉得当时嘅众生或者现在众生系应该系用呢个譬喻去解释呢个妄见比较适当，所以法咧就引呢、这个。譬如啦，咁呢个譬如咧系好有意思嘅喎，嗱，咁嗱，呢个莫有赤醒咧，夜见灯光别有幻影，五色重叠咧就比例啦，比例九法界，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吓，唔系净我哋噶啦，二乘圣人、菩萨都包括响里边啦。九法界六道同埋菩萨二乘包括响里边，响个三字眼里边，三字眼系咩啊？三字一切字道种字一切种字眼咧，慧眼、法眼、法眼，有呢个三惑嘅赤醒。三惑系乜嘢？见思、尘沙、无明，有呢个三惑嘅病。啊，咁就喺呢个疑死嘅长夜之中，望见有三态理想， 真替你、作替你、中替你，有三统五音重叠。这个说眼睛有毛病的人看见灯光有幻影，好像好不需要讲这些东西啊，实际上呢用它来合法。合法呢就是说九法界众生都有毛病，什么毛病啊？在智慧眼发生毛病，所以就有烦恼的赤醒。因为有烦恼的赤醒呢，就见有三土五阴。三土是什么土啊？嗱，我曾经讲过三个世间吓，我顺便讲啲解释一下。好多人咧就走去查字典，查字典嘅结果咧就话五阴世间、国土世间系嘛、众生世间、三世间。国土世间就气世间冇问题，众生世间咧即系五阴世间。众生是乜嘢？众生是众缘和合，五阴即聚而成众生噶嘛，所以一个是因，一个是果，有五阴的因就组成呢个众生的果，同一个世间。但是咧，好多字典咧系讲呢三样嘢，你哋就照抄，抄错咗。咁啊，海老法师有呢啲好似咧，就佢嘅特别见解咧，就话。这个五音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五音，但是众生里面呢，正觉众生呢，正觉世间不同这个有情世间，有情世间不同正觉世间，是吧？绝对不同的。正觉世间是指法菩萨嘛，有情世间是指我们六道凡夫嘛，所以海老法师就说世间呢有三种，正觉世间、有情世间、气世间。你哋抄呢就抄五阴世间、众生世间同埋国土世间。咁、再进一步嚟讲呢，国土世间里面呢有几多种呢？咁有四种。有乜嘢呀？咁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部庄严土、上直光土。而家呢上直光土呢就係、是、清净。是真的，其他呢十部同居土、十部庄严土、凡圣同居土同埋方便有余土都是假设的，都是虚妄不实的，所以叫做三土五阴。每一个土的众生都有五阴。法界有没有五阴？有，法都有五阴，但是法的五阴不是叫做五阴，法的五都有色受想行识，但是不同我们众生了，下面会分别解释，现在不讲了。现在就是我们知道呢，这个灯光呢，灯光就譬如我们本来智慧心本觉理灯的光明，灯光的幻影呢就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三土五阴，三土方便土、凡圣同居土、十部庄严土的五音，就是这个众生的身体了，即是正报和依报了。五句说话讲就是我们所以九法界众生见到有正报依报呢，就是因为有烦恼，有这个三种什么见思尘三无明，三种的眼睛的毛病。这个眼睛呢，眼睛是等于什么呢？又譬如意而知。这个灯光是譬如乜嘢呢？是譬如这个本觉理，这个比例呢就深啦。咁嗱，我哋先明白咗呢，前面呢法咪讲过嘅，十方以内呢及之大菩萨依其自治心魔地中啊，见以见言并所想象而虚空花本无所有嘅。此见及言，言是菩提妙清明，妙净明体。这段经文讲过了，如果你们明白这段经文呢，现在这下面呢就很容易明白。有人提出问题，想和未想，我再讲多次，见是能见分，一念不觉产生这个见分，见言是所见分，是境界上。 兵所想象呢，就由这个第七式啊，执这个第八式的见分为自我，而产生这个第六式的思妄想，这个想由这个第六式妄想呢，然后起作业呢，就有我们正部的六根身体的相。问这个问题的人希望留意这个问题了、这个相就是指第六式，六式的烹饪心，相就是指我们这个身体的六根的相、这些无论是第八式的见相而犯，抑或第七式，抑或第六式，抑或我们这个内之身心，外之气界，通通是等于空花本无所有。这个呢是什么？原本就是我们菩提妙净明体，就是一切慧心，唯有上直光土是真的，其他三土都是假的。三界众生在个慧眼之中、有这个见思烦恼赤醒，现在讲到有病了，每个人眼睛都有毛病的，你不要说我没毛病啊，是吧？如果说喂你的眼睛 有问题，你说嘿，大家利是，我眼睛都不知道多好，不用看医生的。因为实际在法眼来看我们众生的眼睛，每个人都有毛病的，慧眼之中有毛病、有什么毛病啊？有见思烦恼的赤醒，所以呢就在梵殿的生死长夜之中，看见依这个真谛理想，即是等于灯光了，见望见有同居土的五音，同居土五音的现影，五色重叠。咁二乘的自利众生呢，咁响个法眼啦，响个法眼嗱，二乘有慧眼，冇法眼，因为法眼咧有尘沙烦恼嘅赤醒，所以呢是由这个变异生死长夜中呢，是同埋这个俗体理上望见有方便土的五音的现影，五色重叠。菩萨呢依法眼啦，法眼依法眼中呢是有这个无明烦恼的赤醒，因此呢就在这个微细的变异生死的长夜之中，看见个中体理上望有十部土的五音现影，五色重叠。即是这里呢是讲九法界众生的眼睛都有毛病，在这个法眼里面、有这个无明赤醒，在这个法眼里面呢是有这个尘沙赤醒，在这个慧眼呢有见思赤醒。那我们有什么赤醒？我们三种赤醒都有、我们好好叻，好好具足，具足一切，具足一切烦恼啊！咁咧，我哋要一重一重咁样破吓。咁嗱，因为呢度咧比较咧深一啲咧，咁所以咧我哋逐啲咧系写出嚟哦。咁法咧就同阿难话啦。他说阿难啊，你看这个经文啦，此若灯色，即是这些现影，此就是指这个现影，这些现影如果是个灯本来有色的话，则非醒人何不同见，而此现影为醒之功、他说如果说这个五色现影是灯里面有的色呢，咁冇眼睛冇毛病嘅人都应该睇到啊？点解而家只系呢、这个现影只系有毛病嘅人睇到呢？咁若是见色见已成色，则比醒人见现影者名为何等？假使更话呢个五色现影系见所现出嘅颜色。咁呢个见已经变成呢个五色现影啦，咁呢个有毛病嘅人啊，见到个五色现影又系乜嘢咧？咁哦，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话，唔系呢个灯色咧，呢、这个五色现影咧唔系灯有，亦唔系眼睛有，咁啊根本系咩有啊？假有、幻有，唔系真有啊！嗱。 硬有醒病的人，譬如哪个搞法界有烦恼的众生，硬冇赤醒的人，譬如哪个，譬如法菩萨。灯光譬如什么呢？譬如二二理。现影譬如什么呢？三统五音。先明白三统五音先，咪等阵讲嚟讲去讲三统五音究竟讲乜嘢啊？咁三土就系方便有二土、凡性同居土、十部庄严土。五音就系色受想行识。嗱，方便土里边嘅五音系边个啊？二乘圣人。哦，呢、这个凡性同居土里边嘅五音系边个啊？系六道众生。十部庄严土嘅五音系边个？系菩萨。咁我哋明白啦。菩萨又好，二乘圣人也好，六道凡夫也好，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等于这个灯光形影。